张震岳觉得做人的底线就是不要影响别人，怎么样，这个坏孩子还是很特别的吧。好了，他的歌还是很好听的，送上一首情歌王中出现的歌曲《爱我别走》，来自张震岳。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别走，相信您在情歌王中一定听到了张宇的用心良苦。这首歌曲是张宇的成名作，也是他和妻子十一郎共同创作的作品。当时两个人已经给整张专辑起好了名字，就叫做用心良苦，但是却迟迟没有灵感写主打歌。后来还是十一郎灵机一动，把专辑当中已经写好的歌拿出来听，觉得一首叫做情段的歌特有味道，于是把情段中的歌词改了改，用心良苦就此诞生。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嘴里总有疲惫，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，